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5章帷幔那边第140集。 跑到半路，哈利看见开着的门里又有两个食死徒穿过黑色房间朝他们跑来。他们赶紧往左一拐，冲进一个黑黢黢的拥挤杂乱的小办公室，回身砰地关上了门。 快快， 赫敏的咒语没有念完，门就被撞开了，两个食死徒冲了进来。这两个人得意地大喊一声，叫道： 各位虫虫！ 哈利、赫敏和纳威都被撞得向后飞去，纳威从桌子上滑过，消失了踪影。赫敏撞在一个书架上，顿时就被纷纷掉落的大部头书掩埋了。哈利的后脑勺撞在后面的石墙上，眼前直冒金星，一时间头晕眼花，不知所措。 我们抓住他了！ 离哈利最近的那个食死徒喊道： 在一间办公室里， 我说小心！ 赫敏喊道。那人的声音立刻就哑了，他的嘴巴继续在面具上的窟窿里一张一合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他被另一个食死徒推搡到了一边。 冲动失控！ 哈利见到第二个食死徒举起魔杖，赶紧大喊一声。食死徒的腿和胳膊啪地合在一起，身子向前扑倒，脸朝下摔在哈利脚边的地毯上，像木板一样僵硬，动弹不得。 干得好啊！ 可是刚才被赫敏击哑的那个食死徒突然挥舞着魔杖左右劈砍起来，赫敏的胸口像是掠过一道紫色的火焰，他似乎有些吃惊地轻唤了一声，便瘫倒在地一动不动了。 赫敏！ 哈利扑通跪倒在他身边，举着魔杖的纳威迅速从桌子底下朝他爬来。纳威刚钻出桌子，食死徒就朝他的脑袋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把纳威的魔杖踢成了两截，又踢中了他的脸。纳威痛得惨叫一声，蜷缩起来，用手捂住了嘴和鼻子。哈利扭过身，高举起魔杖，看见食死徒扯掉了面具，正用魔杖直指着自己。哈利认出了这张曾在预言家日报上出现过的苍白扭曲的长脸，安东宁·多洛霍夫，就是他杀害了普威特兄弟俩。多洛霍夫露出了狞笑，他用那只没拿魔杖的手指指哈利手里仍然紧攥着的预言球，指指自己，又指指赫敏。尽管他再也说不出话来，但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把预言球给我，否则你的下场跟他一样。 其实只要我把他一交出去，你就会把我们全干掉。 哈利说。哈利的脑子紧张得嗡嗡直叫，使他无法好好思索。他一只手搭在赫敏的肩膀上，肩膀还是热的，但是他不敢仔细看他。 千万不能让他死，千万不能让他死。如果他死了，都是我的错。 不管你怎么做，哈利！ 纳威在桌子底下激动地说，他垂下双手，露出了明显被打断的鼻子，鲜血顺着嘴巴和下巴哗哗地往下流。 你们 都别把东西给他！ 门外传来哗啦一声，多洛霍夫扭头看去，那个长着婴儿脑袋的食死徒出现在门口。他的脑袋在声嘶力竭地大叫，两只大拳头仍在不受控制地击打着周围的一切。哈利抓住这个机会， 偷偷吃货！ 多洛霍夫没来得及抵挡，咒语击中了他，他向前摔倒在同伴身上，两人都变得像木板一样僵硬，再也动弹不得了。 赫敏！ 哈利看到那个长着婴儿脑袋的食死徒又跌跌撞撞地走远了，便立刻摇晃着赫敏叫道： 赫敏，醒醒！ 他对他做了什么？ 纳威说着从桌子底下钻出来，跪在赫敏的另一边，迅速肿胀的鼻子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外流血。 不知道。 纳威摸索着赫敏的手腕。 还有脉搏，哈利，肯定还有脉搏。 一阵强烈的如释重负的感觉袭上哈利心头，使他一时间感到有点眩晕。 还活着？ 对，我认为还活着。 一阵静默，哈利仔细倾听有没有更多的脚步声，但只能听见那个长着婴儿脑袋的食死徒在隔壁房间里横冲直撞，呜呜咽咽。 奶奶，我们离出口不远了。 哈利轻声说， 我们就在那个圆形房间隔壁，只要你能在别的食死徒赶来之前走过去找到那扇门，我相信你肯定能把赫敏弄到走廊里进入升降梯，然后你就会找到人拉下警报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纳威说，他用袖子擦擦流血的鼻子，皱着眉头看着哈利。 我要去把其他人找到。 哈利说， 那好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们。 纳威坚决地说。 可是赫敏， 我们带着他。 纳威坚定地说， 我来背他，你对付他们比我厉害。 纳威站起来，抓住赫敏的一只胳膊，盯着迟疑不决的哈利。于是哈利抓起赫敏的另一只胳膊，帮着把他毫无生气的身体背上纳威的肩头。 等等， 哈利说，他从地上抓起赫敏的魔杖塞进纳威手里。 你最好拿着。 他们慢慢地朝门口走去，纳威一脚踢开自己那根断裂的魔杖。 我奶奶是会要了我的命。 纳威瓮声瓮气地说，说话时鲜血从鼻子里喷溅出来。 这是我爸爸的旧魔杖。 哈利把脑袋探出门外，小心翼翼地四下张望。那个婴儿脑袋的食死徒尖叫着横冲直撞，撞翻了落地式大摆钟，撞翻了桌子。他声嘶力竭地大叫，困惑地摸不着头脑。那个玻璃门的吊柜，现在哈利怀疑里面装着时间转换器，仍然从他们身后的墙上掉落，摔成碎片，又自动修复。 他不会注意到我们的。 他小声说。 快，紧紧跟着我。 他们轻手轻脚地溜出办公室，朝通向黑色大厅的门走去。大厅里现在似乎空无一人。他们走了几步，纳威被赫敏的重量压得微微摇晃起来。时间屋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，墙壁又开始旋转。哈利后脑勺上刚才遭了那一下撞击，到现在似乎都站立不稳。他眯起眼睛，身体微微的左右摇晃，直到墙壁停止了转动。哈利看到赫敏在门上刻的那些燃烧的 X 已经消失，心不由得往下一沉。 你认为该往哪边？ 没等他们决定往哪边尝试，右边的一扇门突然打开，跌出三个人来。 伦， 哈利声音嘶哑地说，朝他们冲了过去。 杰尼，你们都…… 哈利， 罗恩说，声音发虚地咯咯笑着，扑上前来，一把抓住哈利的袍子前襟，用拒不成交的眼睛盯着他。 是你啊，你看上去好滑稽，哈利，你整个乱糟糟的。 罗恩的脸色十分苍白，某种黑乎乎的东西从嘴角流了出来，接着他双膝一软瘫倒了，但仍然揪着哈利的前襟不放。哈利被他拉得像在鞠躬一样。 金妮， 哈利恐惧地说， 出了什么事？ 可是金妮摇摇头，贴着墙出溜下去，坐在了地上，气喘吁吁地捏着自己的脚脖子。 我认为他的脚脖子断了，我听见咔嚓一声。 卢娜俯身看着金妮轻声说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毫发未伤。 他们四个人把我们赶进了一间满是行星的黑屋子，那地方特别古怪，有时候我们就在黑暗中飘着。 哈利，我们近距离看到了天王星。 罗恩说，仍然声音发虚的咯咯笑着。 明白吧，哈利，我们看到了天王星。 罗恩的嘴角鼓起一个血泡，然后破裂了。 反正有个人抓住了金妮的脚，我用了粉碎咒让冥王星在那人脸上爆炸了。可是 卢娜无奈地指了指金妮， 金妮仍然闭着双眼，呼吸很虚弱。 罗恩是怎么回事？ 哈利害怕地问。罗恩还是咯咯笑个不停，揪着哈利的前襟不放。 我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击中了他。 卢娜难过地说。 他变得有点不正常了，我差点没法把他带过来。 哈利。 罗恩拽着哈利，让哈利的耳朵贴近他的嘴，仍然声音发虚的咯咯笑着说。 你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吗？哈利。她是风姑娘，风姑娘罗夫哥的。 我们必须离开这儿。 哈利坚决地说。 卢娜，你能扶着吉尼吗？ 没问题。 卢娜说。他把魔杖在耳朵后面插好，用一只胳膊搂住金妮的腰，拽她起来。 只是脚脖子的问题，我自己能行。 金妮不耐烦地说，可她随即就往一边倒去，赶紧抓住卢娜稳住身子。哈利把罗恩的胳膊搭在自己肩膀上，就像好几个月前扶着达利那样。他看看四周，他们一下子找到正确出口的概率只有12分之1。他扶着罗恩朝一扇门走去。离门还差几步的时候，大门对面的另一扇门猛地打开了，三个食死徒冲了进来，领头的是贝拉特里克斯·莱斯特兰奇。 他们在这儿！ 他尖叫道。